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哎，周一的早晨哈，总是感觉那么的疲惫呢。 有一个形容词 啊，怎么形容？ 叫周一综合症。 哎，周一综合症就是有时候一刚开始上班吧，其实大家都不习惯 啊， 对吧？这个一休息两天了，这两天你这个生活习惯肯定跟上班不一样啊， 嗯， 对吧？其实按这么说，我倒喜欢加班。 为什么？ 这到周一就没有什么感觉了，一直是难受的状态。 你小心领导在听节目呢，你能不能表达一下你这个热爱工作的这种热情？ 我都说我爱加班了，还不够热爱工作吧？还怎么着？ 好吧，好吧。 今天来说的话题啊，这个跟朋友有关，就是最好的朋友，有时候呢会突然间变成陌生人了。无论是因为两个人呢出现了什么样的小的状况，或者是就好像是慢慢的，哎，这个路走的不一样了，就慢慢的觉得越来越陌生了， 渐渐的疏远了。 对，这样是什么感觉呢？也欢迎大家把自己这个和朋友之间的故事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那么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想让大脑更年轻吗？快去社交吧。澳大利亚的学者呢，对百岁老人进行的研究发现了，社交越活跃，拥有亲密的友谊和这个和谐的家庭，会降低认知能力下降的风险。因为呢，亲友提供的陪伴和情感的支持，能够促进大脑生成多巴胺和后叶催产素，有助于人们对这个产生啊，对这个压力啊，并缓解大脑衰老。放下手机，多去见见亲朋好友们吧。 嗯，把老朋友们都找回来。我们再来说一个大家也是比较在意的，就是体型方面的。 哎， 其实呢，很多人你看他变胖了，其实呢，在他发胖的初期呢，是有一些预兆的。所以我们也提醒各位，那不要在变胖的路上一去不复返，要注意这些小的预兆。 哎， 千万不要以为肉肉是一夜之间就长出来的。那么发胖之前呢，身体也会给出一些小的信号，比如说您总感觉到疲劳，活动一会儿就会气喘吁吁，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还有呢，一贯勤快的人变得懒惰起来了，遇到事情总是无精打采，感觉到心有余而力不足。第三个就是，即便是睡眠充足，也会老想着睡觉，经常是哈气连天。 哎，这些其实您觉得是这个疲劳的症状，其实不是， 是 有可能啊，是在变胖的路上，往前一直向前走着，走着。 一不留神就真的胖了。 对，而且就是在减肥的时候，其实您就特别能明白了，尤其是减肚子哈，就像男士，你比如说其他这个肌肉群呢，还得稍微好练一点的，然后但是呢，腹部你就会发现，哎呀，怎么天天练，天天还一个样，就会发现，因为当时您这个肉的积累啊，是一天一个样的，对吧？一天一天这吃上的，不是说一口吃成的胖子。所以减的时候就麻烦了、 是，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这几个小细节，这不是您在疲劳的路上走着，一定是在这个变胖的路上啊往前走着。继续来关注啊，您代购的这个什么匡威啊、Vans 啊，代购啊，尤其这个微信上面，我觉得现在这个朋友圈是越来越没看头了。一部分啊，就是开始，哎呀，我这商品好啊，从什么卖鞋、卖袜子、卖米、卖面的啊， 有些朋友为什么从熟悉变成陌生人了？可能就是因为呢，他变成了微商，然后经常来向你推销一些东西，你可能就慢慢的觉得要疏远了。 哎，确实是，有时候你觉得这朋友之间呀、少一些这样的东西啊，可能你会觉得挺舒服的，比如说有时候你还得抢着跟人买呢，比如说你这衣服挺好看的，在哪买的？你给我买一件，那就我不管了，你就带我把钱给你。这个关系挺近，但是他如果跟你说，看我这衣服怎么样啊，便宜卖给你吧，你就怎么那么不舒服？其实相对来说都是这样的，对吧？咱说到这个代购呢，出现什么问题了呢？您代购什么匡威啊、万斯啊，很有可能就是假的。来看为什么呢？说湖北的一个这个厂家呀，仿制名牌鞋84万双。被查，84万双，您想这是 销量非常可观 的。对，而且呢，这专家看见之后，都惊呼太像了，专家都快分不出来了。咱们来看怎么回事。近日呢，湖北啊查获了一起呢销售啊这个假冒名牌鞋啊制假这个售假的这个特大案件。目前呢已经查实了违法鞋品84万双，涉案金额呢超过2亿元。据了解呢，这些这个假鞋每双成本呢仅30块钱，却在网上以正品代购的名义售卖，每双这个售价呢数百元。 我们来看一下，这最近呢，湖北省的质监局收到了一封举报信，说呢，当地的一家这工业园区内 有一家鞋厂大规模的生产假冒的名牌鞋，并且通过电商平台以正品代购这样的形式去出售。而执法人员呢，经过摸排这个查访之后，发现这个工业园以及涉案的鞋厂生产车间的大门都是敞开着的，让他们都很吃惊啊，说以往我们查处的这些制假窝点那都是很隐蔽的，而且呢一般都是在夜里边偷偷摸摸的生产，像这样的哎呀大白天生产没有任何遮掩的，真是肆无忌惮了。 嗯，人家可能是自己给自己暗示呢，告诉自己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 所以明目张胆的就来了。 经过暗查啊，这个制假售假的呢是这个一某家这个有限公司啊，有一个生产车间呢和两个仓库，执法人员呢也是将物流车的车牌号一一记下，锁定证据。来看看呢，就是在有一天啊，这个湖北省的质监局的这个稽查局组织执法队伍呢展开了突击的行动，所有执法人员呢都是上交手机，兵分多路同时的赶往制假车间和仓库。执法人员呢在现场也看到了生产车间的面积是上千平方米，你想一个制假的这么一个这个厂房上千平方米 都已经做大了， 哎对，里面的气味刺鼻，数台电风扇呢正在呼呼的转动着，100多名工人呢也是十分的忙碌，制作什么鞋底啊印花的，哎这个缝制鞋面的，做鞋帮的，哎还要固定那鞋型系鞋带的，装盒的，哎呦这一应俱全，一条龙的生产场景呢是也让我们执法人员震惊了，制假的手段如此的专业，说明幕后呢肯定是有专业的团队操作呀，鞋盒上的标志啊标这个商标啊都十分的逼真，连相关品牌厂家的这个打假人员感叹说太像了。 更加对更加不可思议的就是执法人员在查处的过程当中，这些工人们居然都不惊慌啊，部分工人呢甚至还在继续赶工。墙上张贴的通知写着，因为生产需要，这个拉模人员务必达到上班生产12个小时。 嚯！ 厂方的负责人员辩称了，说这里呢不是在造假，而是让工人们练手艺，还确实是念念有词。 哎，还好意思说呢哈。 那经过这个清查之后呢，现场生产加工的这个品牌也是很多呀。像我们熟悉的一些知名的匡威呀、万斯啊、这个卡帕，还有花花公子，各个品牌都有。那两个仓库里边呢，发现了涉嫌的假冒鞋品接近20000双，而且呢，有12000多双呢是标有匡威商标的运动鞋，已经被厂家认定是假货了。那么 这都不用看，我觉得肯定是认定是假货了哈。 是 啊， 咱们再来看看那个执法人员呢，也是介绍了说，已经查获的情况表明呢，该厂商啊至少生产了3年了，有3条专业生产线。从查获的部分生产及销售单据来看，冒牌和伪造产地的违法产品达到了84万双，涉案金额超过了您都想象不到，1000多平方米这么一个这个生产厂商啊，2亿多元。哎呦，该这个制假的窝点呢是冰山一角，其幕后呢由一个30多人的团队操控着，负责全国采购、全球销售。此案呢目前也是仍然在进一步的调查处理当中。据业内人士也介绍了，说这个成本啊，这卖好几百块钱这双鞋，成本30块钱，但是呢，卖出去的时候就200-300了，每天最高生产5000双，每天销售2000双，利润啊惊人。这个制假团伙呢，也是打着正品代购的旗号，通过什么电商这个平台啊销售，以低于正品1-200块钱的价格吸引消费者。这个受害的品牌厂商呢，这个打假人也提醒了，这些冒牌货呢是十分逼真的，难以分辨，请广大的消费者也提高警惕，尽量到正规实体店购买。 哎， 这说到正题上了。 没错没错，我觉得之所以像这些假货呀，这个什么制假的这些窝点呀，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生存的可能，其实是不是也是因为， 就因为我朋友太多了，这么多卖假货怎么？ 就是因为我们这些消费者里边，就是有些人可能真的是追求这些名牌的那种品质， 对， 有些人可能真的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哎，这穿上之后有3分像就行了。 那可不一样，我跟你说，其实这个刚才咱们已经说了几个品牌了哈， 嗯， 后来呢，我就是会发现，现在很多国产品牌做得非常棒， 哎， 真的非常棒。就是前段时间呢，我就为了跑步呢，虽然步还没跑的啊，但是买了一双跑鞋。后来呢，我发现这个进口品牌呢，就确实是比较贵的。后来我就选了一双国产品牌，特别好，真的就是无论从那个样式啊，可能你觉得哎，就某些这个进口这个品牌，你觉得哎呀，可能大部分都是比较符合你审美的。但国产品牌你挑一挑，总会有那么一双两双，或者甚至更多的这些鞋，现在其实是设计感也非常强，而且呢也有这个科技含量，穿起来很舒适。 安全也有保障。您要如果说像刚才说的这个上网上啊，这那些不太好的朋友跟那儿去网购一双，代购一双，那不一定就买到从哪儿生产出来了。 没错没错，所以想起之前的时候火爆的那个回力鞋。是不是？ 哎，这回力鞋也是啊，这穿出，而且你还能穿出自己的味道来呢。 对呀、 啊，对吧？这又便宜，那可能我记得现在卖好像也就几十块钱，对吧？ 价廉物美。 对，还有回力，而且回力鞋现在品就是里边那个款式也特别多，就什么人家什么板鞋、篮球鞋什么也慢慢在出来了，是吧？跑鞋呀、啊， 没错， 对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自己的好朋友啊，跟自己好朋友就怎么样就变成那个陌生人了，是什么样的感觉？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来听一首薛之谦的歌曲《方圆几里》。 感觉很诚恳是好事，不需要发誓那么幼稚，本以为可以就这样随你，反正我也无处可去，怕太负责任的人，因为他随时会牺牲，爱不爱都可以，我怎样都依你，连借口我都帮你寻，于是在你不要的世界里，不如痛快把你忘记，这道理谁都懂，说容易爱透了还要嘴硬，我宁愿留在你方圆几里，我的心要不回就送你，因为我爱你和你没关系，都可以，我怎样都依你，因为我爱你，和你没关系，我的爱扩散在方圆几里，竟然能听见你的呼吸，只要你转身，我就在这 的，这里呢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吴宇来了，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特别好的朋友就变成了陌生人， 嗯， 是什么样的感觉？ 就听到这个话题的那一刻，你心里边突然蹦出的那个名字，可能就是已经很久没联络的一个快要变成陌生人的人， 尤其是最好的朋友， 哎， 特别好，这朋友特别好，然后呢就突然变成了陌生人，哎呀，想想都觉得很心酸， 嗯， 啊。 但是想一想，一定能想出那么几个人来。 对，而且比如说，你可能一句话就能让你觉得， 嗯、 哎呀，好像心里边这个酸酸的。 嗯， 比如说，你看人家这个鱼鱼欧尼，他说了，说我妈说你那好朋友怎么不找你来玩了？ 哎，还得妈妈提醒。这个事情好像上学的时候经常发生啊。 对， 就是父母的眼睛是雪亮的，就看到孩子平时交的朋友， 嗯、 哎，哎，这段时间好像是这样一波人，过一段时间之后又换了，怎么回事？ 对， 父母可能很关心。 而且有的时候其实都不用看， 嗯， 听就能听出来。比如说，你看我一回家，我就说，哎呀，那个妈，这个我搭档圆圆那平时说什么什么，我这圆圆又吃什么什么东西来的？我圆圆那一天又吃六个馅饼，六个馒头。哎，过两天不提了。我妈说你那特别能吃那个同事圆圆哪儿去了？啊，我说你说那我特别能吃那圆圆哈，最近关系不怎么好了。你看，哎，是不是这个平时老提，老说出那个你比较这个做的比较特别棒的事儿，哎，一说这个家长就都知道。 嗯，虽然你举的这个例子里边这个人呢、 嗯、 不是很合适啊，但是呢举的这个例子是对的， 对吧？ 嗯， 就特别能吃嘛。啊，看看其他朋友的啊。 嗯， 说说这个最好的朋友变成陌生人是什么样的感觉、 哎、 也欢迎大家随时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来看看这个其他朋友啊，这个泽化他说了，我还记得我跟别人炫耀过你。 哎，以前是一个自己觉得讲出来很有面子一个很骄傲的朋友。 对， 嗯， 啊，就会说到哪儿，哎，你看我那哥们儿，我那朋友，或者我那好闺蜜是如何如何如何这么做的。 嗯， 啊，你看这我们俩关系特别好、 哎、 但现在啊， 可能他的事迹呢说的就少了。 嗯， 那辣妹子加加加说了，以前说我有一个好朋友怎么怎么样，后来变成了，哎，我认识的一个人呐，他是什么什么样的。嗯、 哦，我认识的和我有个好朋友，一下连称呼都给换了， 就亲密度明显就下降很多啊。 对， 嗯， 还有可乐阿车他也说了，和好容易啊，如初太难。 哎，你说这朋友之间如果真的发生了那种很伤感情的事情， 嗯， 即便说最后两个人可能哎最后一笑泯恩仇了，但是呢，真的能够和好如初就很难说。 但好像我觉得这事儿是不是发生在女士的身上比较多？ 不是吧？女生才是那种很容易就和好了。 但我怎么觉得周围好像男士不怎么有这种情况？ 那可能就是说还没遇到那种就真的是两个人到了断交地步的， 嗯， 这样的一种情况发生。 会吗？ 嗯， 我们好像一般都是头天晚上断交，第二天就和好那种啊。 头天晚上喝一顿酒，然后哎呀，说着说着说急了，两个人断交、 嗯、啊。 第二天之后， 我得 全忘了 啊。这事儿不是说明朋友问题，是说明酒得少喝、 嗯、 啊。 哎， 嗯，来看看这个其他朋友啊，嗯， 一碗清愁说了， 哎， 以前是特别关心这样的一个程度，后来就慢慢取消了，从聊天置顶到取消， 嗯， 从单独分组到大众分组， 哎， 从相互关注的软件到取关。后来呢，我的生活里边就没有出现了，没有出现这个人，想哭又哭不出来，想笑也笑不出来，每天还要装作若无其事，即使心里边有万般的不舍，也明白这辈子可能只能陪你走到这儿了。 嗯，这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了。 哎呀， 对吧？你看这之前特别的好哈。 对。 这么一说，我好像还真想到一个朋友，就是还真是有这种情况， 啊、 就是好像以前是。联系特别紧密、 嗯、 后来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没有那么多联系了、嗯、啊， 但你那至少就是说只是说渐行渐远了。 哎，对对对、 嗯、但是我看他这个好像字里行间是那种就自己还很痛苦， 嗯， 然后呢从一个特别好的这样亲密的一个程度， 嗯， 然后自己主动的去取消关注他。 哦、 嗯、 哦，但那倒没有，那倒没有，没有，我们倒没有取消关注什么的、 嗯、 就好像是一开始就联系特别密切，哎，慢慢的就好像联系少了、 嗯、 少了，但还是联系啊。 没错， Lady 火火他说，真正的放弃是无声无息的，不会把你什么拉进黑名单啊，不会删你电话，无论你过得如何都可以毫不这个羡慕的点赞。 啊，即便是这个路上碰见之后呢，也可以给个恰到好处的微笑，只是心里清楚知道，我们不会在这个在那么这个热的啊，去聊天了，到深夜啊，就算是当初那么好，那么释然，没有犹豫，我只知这段路，只能哎，这怎么跟刚才这？ 其实 也是只能到这儿了啊，这什么意思、啊？这是？ 哎，但是我觉得就是他说的这个吧，好像是那种就是还是想开了，就是说两个人的路不同，那就各走各的路吧，彼此祝福， 哎、对， 也没有什么可值得你去纠结的事情。刚才最开始那个朋友呢，他可能还是处在，还是有一些放不下。 怎么越聊我怎么感觉心里越难受呢？怎么回事啊？ 就是因为大家可能说到这个，突然想到那些。或者是失联的朋友，或者是呢有意不去联系的朋友，多少都会有一些酸楚。 我怎么觉得就聊这话题的时候，应该是朋友上来互插的这种感觉，怎么聊到我？ 那就还是很亲密的朋友 啊， 就没有到陌生人的程度。 这聊的我这心里边开始不高兴了。哎呀，好吧， 快来几条，让我们高兴高兴。 哎，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最好的朋友突然变成了陌生人是什么样的感觉。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那就来听一首歌吧，这首歌来自范晓萱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沉默了，回首了，却会 人生有风，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姓，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以成功支付，哇，平安车险的微信支付功能也太赞了，方便快捷更安全，手机点一点轻松搞定车险。 平安车险，专业让生活更简单。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鱼。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鱼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鱼来啦。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金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最好的朋友变成陌生人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是今天的话题，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那个已经成为陌生人的朋友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哎，感觉像今天我们要帮各位来点名了把他叫醒。 对，赶紧 让你们取得联系 啊。这朋友怎么不都还不联系我？ 春天都到了，还在冬眠吗？ 对，就是啊，怎么还没恢复好朋友的这身份？ 是啊，是啊。 欢迎大家赶紧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赶紧这个发送给我们哈。很多朋友也是已经发来了互动，咱们还是先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 嗯， 首先来看啊，这个世界首款啊无色的咖啡已经问世了，只提神不染色。一天一杯咖啡呢，已经成为很多上班族的定律了。那咖啡呢，虽然是有提神醒脑的作用，但是呢，带给人的副作用也是不少的，比如说会让牙齿变黄等等哈。 嗯， 最近呢，这个斯洛伐克的一对兄弟啊，戴维·纳吉和亚当，纳吉啊，研究出了世界首款透明咖啡，哎，就是净咖啡。 嗯， 无色的咖啡的原料呢是阿拉比卡。这个咖啡豆和纯水，不添加防腐剂、人工香料、糖或者是甜味剂。那目前的这种咖啡只在斯洛伐克这个和英国有售，一瓶呢200毫升，售价是5.99英镑，约合人民币52.75块。 嗯，喜欢咖啡的朋友呢，可以去品尝一下。 但是我在想，就是如果没有颜色的话，会不会你就觉得很奇怪？就你明明看的是一瓶白水，然后一喝就 是 咖啡 的味儿 啊。对，肯定开始会不适应，以为是人家这个拿这杯子喝完咖啡之后你没刷杯子直接喝水那味道是呢。 不，我觉得应该喝进嘴里边口感会是那种很浓郁的咖啡的味道，甚至呢你看到的是一个透明的水，但是闻起来已经是咖啡香了 啊。闻起来，哎，对，闻起来之后已经有味道，但是我怎么觉得净咖啡喝起来那口感肯定不是浓郁的， 你就还是在心理上不太能够接受。 肯定痛快，肯定特痛快，跟喝水似的吸溜吸溜的。 嗯 啊， 总之，对呀，至少不会让你就喝过之后，长时间的这个爱喝咖啡的人，不就担心这个牙齿上 对 会有这个颜色的变化？ 对，所以说这也是一项好的发明哈。 嗯， 来说这个事儿吧，这很多人应该都有感觉吧，就是赖床不起反而会觉得更累。 哎，你给我们讲讲这怎么回事呢？ 这个应该有些人会感觉到躺久了反而觉得四肢发沉，精神萎靡，而且呢还不像工作日的时候早起那样精力充沛。那事实上呢，真的是久卧伤身。即使是周末，其实也建议大家不要太久的赖床，去早市逛一逛，买一点新鲜的水果蔬菜回来，给自己做一顿丰盛的早餐，犒劳一下自己。最好呢是到户外去参加一些有氧的运动，让你的周末生活也变得丰富起来。 这我还真是比较有体会哈。 嗯， 就是说你会觉得周末的时候，哎呀不行，我得这个放纵自己一下，这首先晚上就得多吃点，对吧？ 睡得晚一点， 睡得晚一点， 享受夜生活。 夜生活我得开始了。后来你会发现，其实你这晚上睡得晚，早上起得晚，对吧？这时间上可能比平时睡的时间还长，但你会觉得，哎呦，这整天真是这个萎靡不振的，就是一天不舒服。 对，而且关键到了周一之后呢，你还得调整你的这个假期综合症。 对， 哎，调整到周一的状态也是更累的。 哎，所以说这个咱们这都这么大岁数了，是吧？周末的时候呢，该这个享受着一个正常的一个休息状态了，对吧？ 规律的生活吧。 哎啊，还要提示大家的就是这个电脑手机啊。电脑手机一起用呢，小心您的记忆就被偷走了。这是英国的一个大学呢，以75名健康男女的这个为对象啊，展开了研究，发现他们经常同时听音乐、收发邮件、接收手机短信、看电视等等。随后，他们脑部的扫描显示，这种状态呢会导致注意力持续的时间变短，记忆力变差，并且呢更容易让人感觉到有像抑郁啊、焦虑啊等等。 哎，你说现在社会上就是抑郁症这么多发，是不是跟人一个是生活节奏太快了，还有呢就是过多的接触这些电子产品有关系呢？ 哎，你看，反正抑郁症这咱不敢说，但是你看这抑郁、焦虑肯定会让人这个引起这个反应的，对吧？感觉已经出现了，因为你想，这人是你需要跟大自然去接触的呀。现在的好，可以，尤其这个，我得以我家邻居开始给你举例啊。真，我这不夸张，为什么我知道呢？有时候晚上10点多了，当当当敲门，哎，我说这么晚了还来朋友吗？那什么什么外卖的，您订的什么餐？哎呦，你看这晚上才吃饭，对吧？然后下午呢，你就会发现家里边这个门口这什么这个，你感觉我怎么那么八卦哈，老看人家门口这个，但是确实你出门就看人，对吧？ 无意当中观察到的。 哎，我无意当中观察到什么这个各种那个，现在不是有那超市给你送到家的吗？哎，这大袋子。你就会发现好像有时候不经常出门，不经常和这个大自然去接触了，甭管什么晒呀、冷啊，这满天飞絮，这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我觉得这时候真的应该多走出去跟大自然拥抱一下，你就会觉得心情好多了。 而且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说，这个哪些朋友从一开始的就是很熟悉的朋友，后来慢慢的就变成了陌生人 啊。 其实可能也让我们去反思，就是自己是不是社交这个圈子越来越小了， 哎， 都是停留在这个网络上的一种虚拟的这个交友了。 值 得注意了， 哎， 所以要说这个非常暖心的事情。这个呢是成都的一个高校的班长啊，毕业的时候呢栽了很多很多多肉的植物送给全班的同学。他说了，说那同学们，毕业礼物我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虽然不贵重，但是呢我是一个一个种好的。最近呢，四川师范大学2013级丽旅3班的这个副班长叫邓明胜，准备了57盆亲手栽培的多肉植物送给全班的每位同学。大家都表示说班长太走心了。这还真不是别人家的班长。 哎， 我觉得就是，反正我回忆一下我们上学的时候，你看初中的班长，就是这个班集体的一个核心的凝聚力的人物。 对对对对对， 就现在毕业这么多年了，只要班长就是大手一挥说咱们聚会一下吧，大家都会响应的。 嘿，你看看 班长的号召力、权威啊。 所以说这班长其实啊，他不是说管你们学习的，他是管什么聚会啊，对吧？组咱们买点小零食啊，来个春游什么，这些还是应该这个起到这班长啊，这班干部这个是不是啊，表率作用。 班长这样的人物存在，所以呢我们这么多年也不会走散呢。 对，所以说需要班长这么一个人物啊。 是， 在就这你的意思就是说什么样的朋友都可以走散，但班长是不能走散，对吧？咱们继续来往下关注一条啊，来看看许多华人啊是从中国呢探亲回到居住国的时候呢都会带上这个中国的特产食品。哎，中国咱这个各种食品现在也打出这个国，这个打向国际了，对吧？像什么摊煎饼什么的，在外国这个也是非常畅销的，对吧？近日呢，一名华裔的女性的这个火锅调料呢，就过美国海关的时候被没收了啊！海关呢给出的原因，则是因为内有鸡粉啊。中国呢，就是说好多这味精啊，什么这个鸡精，这不是叫鸡粉吗？对吧？ 啊，它是为动物制品，不能带入境啊，必须是全部没收。 尽管这个张女士啊当时解释了，说这鸡粉不是鸡做的，里面并没有鸡肉的成分，就好像盐一样，只是一种调味料。但是呢，工作人员仍然表示暂时只能按照表格上的文字理解，没收他所有的调料。 哎，事实上呢，虽然说这个这个和动物无关，但是因为名字或包装上有动物图像或者文字出现而被没收的案例也是相当的多。 哎， 咱们来看看。对，不少的华裔朋友呢都是知道啊，有过类似的这个经历，比如说啊，带的这个素鸡，因为有鸡字儿就被没收了，包装上画有老虎的这个膏药也被认为是有动物的成分。 嗯 啊，还有这个龟苓膏被怀疑是含有乌龟的成分啊，甚至有同时这个带了不同口味方便面入境的朋友啊，也表示了说，其中呢包装上画了鸡腿和香菇炖鸡面就被没收了啊，而没画牛的红烧牛肉面反而成功过关。更有这网友也是幽默的表示了说，那如果携带这个老婆饼入境，会不会被当作人贩子给扣留了呢？ 网友真是太顽皮了。 哎，那我再想要带一盆这个夫妻肺片，那他就干了，把你当这个犯人了啊！ 其实这种尴尬真的就是东西方文化上的一种差异。 哎呀， 我在想，就是真的，你说这些朋友吧，他去国外肯定是因为就是在国外可能吃不惯当地的这个食物，觉得还是家乡的美食好。 对， 千辛万苦带过去了，最后呢还是没有成功的这个带进境内啊。 咱们来看看这里呢，这个不得不提到这个枸杞了啊。在国外呢，枸杞呢已经是不再是我们熟悉的中药这个食材，而是摇身一变变成了干果。被这个取名为这个枸杞酶啊。他们呢是外国网友们呢晒健康生活的必备利器，不放在枸杞呢也是都不好意思发朋友圈啊，餐放枸杞啊，沙拉放这个枸杞，甜品放这个枸杞等等，就连夏日饮品也会放一点。外国网友呢脑洞大开，更有甚者呢用它去炒饭做面膜，甚至呢还有这个杂志也是写了一篇食谱，里边有19种枸杞的这个吃法。 那当然了，有些这个中国美食也是成了这个宇宙级的网红。 哎， 比如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中国煎饼啊， 嗯， 还有国民女神老干妈，还有四川辣酱啊， 没错， 都是零差评征服了全世界。 期待着有一天这个王致和臭豆腐也能征服全世界啊。 是啊是 啊因为这还真有一故事在里边。就是当时呢，就我跟他们聊天说，有一朋友就是在去拍节目啊，忘了去哪个国家了，那国家呢有那个臭奶酪，还是叫什么臭酪啊， 有臭奶酪 是吧，臭奶酪。说那咱们去的话，咱们不礼尚往来啊，咱们既然拍他们那东西，咱们也得拿拿上咱们这个硬货呀，就拿了一盒这个王致和的臭豆腐。到那之后呢，先是过机场这一关，因为你想跟衣服什么搁一块儿啊，就咱们这常吃人都知道应该给包得严严实实的，再拿一塑料袋给系好了，就放在这个行李箱里边了。哎，过安检的时候被查出来了，你拿出来是什么东西啊？啊，就人家用这个外语跟说这是食物。然后呢你看它包这么严实，就肯定会起疑心嘛，说你打开，打一层一层打开，再打开，把那个塑料袋撕掉，就是上面不有一层包装袋吗？这个人，你像咱们中国人一想，我在这儿打开的话，我估计后悔的是你啊。打开之后把盖打开，然后这个人就说了，说你确定要把这盖打开吗？确定，那我可真打开了。打开之后，这个海就是这个官员来闻一下，就差点啊，闻了一下，说你拿筷子必须不是，就是你必须得给我吃一口，我才能证明是食物。然后吃完之后，确实把它带过去了，但是人家也看傻了。 对， 所以说那天我们正好讲到这故事啊，就确实对咱们这么好的美食，你们啊这臭香的这臭豆腐你们都没吃过，真是啊，没什么世面。 哎呀，所以呢，说完这个王致和臭豆腐的故事，我们就听首歌吧，听一听面包的故事。 哎， 也别忘了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说一说哪些朋友可能以前关系很亲密，现在已经慢慢变成了陌生人。 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这是关于老三的故事。谁小娘的大象 道什么是爱吗？ 爱有， 这是梦想 ，OK。 他爱钻石，他也爱住大房子。他曾经朴实，没有华丽的样子。他要面包王子，其实是两件事。有梦想的孩子，总要去面对现实。爱是浪漫，爱也可以很无知。恶魔和天使，谁才是胜利的孩子？别再装模作势，这是生活方式，真实才有意思。有面包就是天使，面包的故事，先填饱肚子，管什么方式，得到才真实。七嘴八舌尔虞我诈噼里啪啦，别管这些笑话，最后才是赢家。管他什么种族历史特别大吗？别去管面子，面包的故事。面包的故事。 Attention please, little girl, in the town, everybody 帮帮忙。追求梦想一点都不复杂，相信自己才是现代赢家。 张杰，我能做在他的身上， 他就是 superstar。 刚刚是一首面包的故事，这里正在播出的乌鱼来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说最好的朋友就变成了陌生人是什么样一种感觉呢？ 嗯 啊， 哎，其实我在想啊， 嗯， 是不是就是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呢虽然很多年可能都不联系了， 哎， 但是感情还在。 嗯， 就是说 但不算陌生人吗？这样感情还在怎么算陌生人呢？陌生人应该没有感情对吧？ 太决绝了吧！ 你看他摔一跤，你也没准还给乐的那种啊，这才叫陌生人 哦。所以注定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是要引向一个很残酷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关键我看半天啊，还真是没有那种就是特别快乐的成为陌生人， 嗯， 因为咱们一想也是，谁你说这个变成陌生人还快乐呢？都不会快乐啊。 但是我看到这位朋友叫进击的朋友，他说呢， 嗯， 小学时候最要好的朋友， 嗯， 后来因为我转学断了联系，直到我大三再加他微信，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好想你。这些年他回我的是，你走了之后的那段时间我天天去你们家楼下等你，天天都会哭。 哎，你看看， 你看这不就是友谊失而复得吗？ 对，但是不是陌生人吗？ 啊，就还是一见如故。 哎，对，还是一见如故了，就是那种啊，我觉得这种情谊真的是，我记得是一个，我想是一个什么，忘了是什么阶段的朋友，也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小的时候那种就好我玩伴啊，你会觉得哎呀，特别就是那种哭的响，小的时候， 对， 你去上人家楼下，怎么还不下来？怎么还不下来？是不是这个把你都弄丢了啊？我就不跟你不是好朋友了，哎，就是这种感觉，对吧？那后来反而大了之后，就这种感觉越来越大了， 可能就是。越久远的那种友谊的那种积淀是越瓷实的。 嗯，来看看那个燕言，他说了，说我没有绝交，没有吵架，只是不再联系。这那是为什么呢？ 就分手真是，就友谊的这种分手啊，真的是分的也是挺决绝的。 哎， 嗯， 还有这个是战士之间的朋友啊，CH 他说了，说这个阿哲退伍了，你一定要好好的。即使我们现在像陌生人一样 啊， 嗯， 但我心里还是祝福你。 哎，肯定是这么说的哈。你看，把两个人合照也发来了吗？ 嗯 嗯，两个小战士。 这个小旭说了，说他的生活呢，我是从无所不知到一无所知，这就是陌生了。 哎，这是慢慢走向陌生的那个路程。 对 啊，还有九爱也说了，说可能就是原先最爱吃的菜，突然和所有人说再不吃了。之后呢，看见这道菜就想吃，却又不敢看，并且不敢动筷子，一直默默地关注着，直到最后迫不得已的离开吧。嗯，就好像就是 你们之间的经历，其实有点像情侣之间那小情侣之间的分手， 而且还有点赌气的成分。 哎，对，有点赌气。你不是啊？不跟我赌气吗？我连这菜我都不吃了。那个说我连那歌我都不唱了，以后这个咱们常合作那首歌我也不唱了。 嗯， 有时候我这条路我都不走了啊，这等等等等。 其实越是这种就感觉还愤愤然的， 哎， 最后反而可能能够和好。 对， 嗯， 对对对对对， 找一个机缘还是能够重新再变成亲密无间哈。 嗯， 来看这朋友吧，他叫龙猫，说了我闺蜜变成了我的高中同学，就只是同学中的一员了。 哦， 就像从女朋友变成只是朋友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确实说到这同学和这闺蜜，这朋友星星亚黑他说了，说三人行，我就是那个炮灰，现在他俩变成了众人皆知多年的闺蜜，而我就是他们的初中同学。 哦， 啊，这哎，我觉得好像这么想法的女士还是比较偏， 女生之间特别容易出现这种状况。 对对对，好像男孩就在一块儿，只要一块儿就行。 对， 就好像没有那么多事儿。 上学的时候，男生基本都是一群。一帮子这样的 啊， 这个女生呢一般都是两两在一起，如果是出现三人的这种情况，往往会互相之间有个那种勾心斗角啊， 嗯， 就说不出来那种很微妙的相处的这种模式。 哎，今天咱们聊了一个这么冷的话题，咱俩是不是得干件好事啊？ 嗯， 你看啊，这个是思思吕吕，他说了，说只要你们读了这条信息，我就去找他，张雪飞啊，这个如果这个读到我这条短信的话， 嗯， 我就会立刻去找你啊。从开学到现在两个月了啊，竟然没有一次见过面，没有说过一句话。那个你从来都不找我，难道你真的不要我了吗？曾经你说的你和身边所有人都炫耀过我，那不记得了吗？我也和所有的这个亲朋好友都炫耀过你啊。嗯，赶紧去给找人家去吧。 是啊，我们都已经让你就是你的这个赌气说的话我们都帮你念出来了。 对， 嗯，啊，再来看这朋友，他说呢，这个叫振宇，说所有人都问我他婚礼我为什么没有去， 嗯， 可是他们都不知道，他没通知我，我不知道他那天结婚呢。就是你心里边可能还很重视他， 对对对对， 但是他已经把你变成陌生人了。 对对对对对，可能就是说这样，可能比如说啊， 嗯， 这个上学的时候你俩是最要好的朋友，然后往往呢大家就觉得你俩这么多年肯定还会在一块儿，就现在其实也一样，你碰到多年前的老同学，就是那天真是特别巧碰到一个，这得多少年往前数，这十年往上十几年没见的这个老同学坐在那儿之后，哎，那谁谁谁，我说谁呀，那不是你当时最好的朋友吗？啊，对对呀，啊，还有联系吗？好像没什么联系了。 哦， 就是在大家眼里你还是那个你的那个好朋友，还一定是你俩还是这关系。 嗯， 但是就像你说这很尴尬了，就是那婚礼人家其他同学都参加了，但是这个最好的朋友在别人眼里最好的朋友没参加。 没错没错， 而且还是因为没告诉啊。 对， 叫我小辣条，他说了20年了啊，以前呢以为你们都会陪我到老，现在呢也要看着你们去保护另一个这个女孩子吧。 嗯嗯，这位叫 Sunny 的朋友说了，看到你发的朋友圈打了一大串字儿之后犹豫了一下， 嗯， 然后呢又默默删掉了，他说我觉得已经不适合去调侃了。哎，就是你发现就是有时候友谊慢慢变淡， 啊， 这个过程其实是有一个过程的。 嗯， 可能就是从开始你要对他说话开始字斟句酌开始了， 哎，就是开始顾忌了。 嗯，对 对吧，啊， 不能够肆无忌惮的想说什么说什么了。 对，啊， 嗯， 然后这个李红他说了，再也不能一起上厕所了，一起逃课了啊，一起说以后结婚一定要请我， 嗯， 啊，我帮你把关啊，再也不能啊，前面是这样的。嗯，嗨，其实今天聊了这么多啊，我倒觉得有的时候这没必要那么较真儿， 嗯， 对吧？如果说这个对方人家忙，咱们可以主动一点啊。对吧， 对， 从现在开始您就拿起电话来，把那些您刚才我们节目当中说到的说的时候您想到那个人电话拿出来打一打。 嗯， 对吧， 对， 对不起您拨打电话已换号。 总之就会有两种结果，一种是他马上就想到你了，然后两个人一就是很快就能找回那种感觉。 对， 哎， 其实而且我觉得说实话哈，现在的孩子们已经很幸福了，因为你看人家加一个微信啊什么这个社交软件这么丰富， 对， 永远不会找不到对方，除非人家把你杀了或人家换号。那咱们当年那时候呢，对吧，咱们当年那时候除了就最早的时候哪有什么联系方式，有个家庭电话，那都是上着初中初高中，那小学同学怎么还能联系到现在？ 对， 对吧，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需要我们自己努力一下，不是说这对方稍微一把您冷落，哎呀你不是我朋友了，我得跟你怎么怎么样了，有时候这从现在开始吧，拿起电话都给自己心里想到那个朋友打个电话致个电吧。 嗯 嗯，